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 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2018年的4月12号星期四，农历2月27，今天机动车的限行尾号是2和7。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白天是晴到多云，扩散条件较好，空气清新，有利于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受冷空气影响，今夜到明天白天，本市将有持续时间较长的降雨过程，气温骤降，请大家及时关注降水和降温，合理安排出行和穿衣。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在白天晴转多云，东转南风二三级兼四级，最高气温22度，最小相对湿度20%。在今天夜间是多云转阴，有小雨，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7度，最大相对湿度90%。总的来看，白天的天气不错，适宜出行，但夜间到明天有雨，请大家注意防范。具体的洗车指数为4，最近是今天到明天有降雨天气，所以说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的7点32分，来关注最新的路况信息。西五环宛平桥北北向南有事故，对内外环双向都有影响。衙门口桥到宛平桥车多拥堵。北五环来广营桥东西向东有事故，后车是短暂排队。蔡户营桥南向北有事故，影响蔡户营南路南向北方向的通行，目前队尾排到了马家楼桥，建议后车绕行。 城市文化范儿，米开朗基罗幸存于世的神秘手稿。米开朗基罗·伯纳罗蒂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绘画家、雕塑家、建筑师和诗人，文艺复兴时期雕塑艺术最高峰的代表，与拉斐尔和达芬奇并称为文艺复兴后三杰。他一生追求艺术的完美，坚持自己的艺术思路，他的风格甚至影响了几乎3个世纪的艺术家。后人为了表达对他的尊敬，特意将一颗小行星命名为米开朗基罗星。那么问题来了，您知道这是哪颗小行星吗？ A 小行星3001， B 小行星5001， C 小行星7001。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稍后的访谈部分将要和大家一起来聊聊米开朗基罗的艺术人生。那咱们这道题啊，跟天文有关系。第一道题是哪一颗小行星被命名为了米开朗基罗星呢？ A 是小行星的编号是3001， B 小行星的编号是5001， C 小行星的编号是7001。如果大家知道正确答案的话，现在就可以编辑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回答正确的听众朋友将有机会得到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旗下出版品牌未读提供的米开朗基罗手稿这本书一本。今天我们一共会送出3本，大家来赶紧参与我们的微信互动问答吧。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先来看看文化收藏方面的资讯。 近日，雪国崇礼户外天堂中国崇礼国际摄影展正在王府井步行街开幕。本次摄影展从2017年2月启动以来，通过公开征集的方式，共征集到了5000多幅作品，经过筛选，共评选出214幅获奖作品。作品充分展示了崇礼的秀美风光、人文风情、当地独特的冰雪文化特色，吸引了不少参观者驻足留念。同时，崇礼城市标识、吉祥物、城市口号也在昨天发布。这次展览将一直持续到4月16号，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关注一下。最近，佩吉与大卫·洛克菲勒夫妇珍藏中的重量级拍品巡展在上海举行，其中最重要的展品是亨利·马蒂斯的《侧卧的宫娥与玉兰花》。这幅作品创作于1923年，画中的女子是马蒂斯生前最喜爱的一位模特。画中的模特斜躺在马蒂斯的画室里，沐浴在明媚的阳光之中。艺术家将不同的图案与形态巧妙结合，运用明亮而丰富的色彩，构图的平衡完美和比例令人称赞。这幅巨作也一直挂在佩吉和大卫·洛克菲勒夫妇的客厅之内。据悉，这件作品是拍卖市场上估值最高的马蒂斯的作品，今年5月份将在洛克菲勒中心举锤拍卖，有望刷新马蒂斯的个人拍卖记录。下面再来关注几条演出方面的消息。以弓弦盛宴为主题的国家大剧院2018年五月音乐节将在5月9号开幕。18天的时间里，将有多场弦乐主题的室内音乐会与观众们见面，同时还将有20场公益演出走进社区、医院、部队、学校进行艺术普及。本届音乐节特别策划以小提琴为主题，聚焦于名家、名曲、名琴，广邀国内外小提琴名家，使用由制琴巨匠打造的名琴，演绎中西方经典小提琴作品。诸多国际级小提琴名家以及吕思清、宁峰等著名的中国小提琴演奏家将相继登台，为听众们奉献一场场精彩的演出。今年是国内著名音乐团体上海四重奏成立35周年，他们将从今明两天的中山公园音乐堂开始启动全国巡演。贝多芬的16部弦乐四重奏作品和作品133大赋格是奠定了贝多芬在室内乐史上的辉煌地位。本次上海四重奏将上演全套贝多芬的四重奏作品，四位艺术家将使用拥有126年历史的顶级意大利名琴来结束中山音乐堂的演出。随后，上海四重奏还将在9月、11月、12月相继在天津大剧院、武汉琴台音乐厅和长沙音乐厅继续巡演。2018舞动天桥剧场相约芭蕾春天系列演出将陆续开演。4月27号到28号两天，法国普雷洛卡芭蕾舞团将在天桥剧场上演芭蕾精品荟萃，观众可以欣赏到1001夜、罗密欧与朱丽叶、白雪公主、重返等经典舞剧的段落。这是2018中法文化之春的重要项目，来自法国的著名艺术家们将为观众带来耳目一新的法式现代舞。除此之外，中央芭蕾舞团为献礼改革开放40周年，隆重推出了第8届芭蕾创意工作坊晚会，用充满创意的芭蕾来表达当代人对改革开放40年的回眸和感悟。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下面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去年为了表彰葡萄牙足球巨星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为其家乡带来的荣耀，葡萄牙马德里国际机场正式更名为 C 罗机场。当地著名的雕塑家为了纪念这次命名，特地为 C 罗制作了一个半身雕像，但是本来是出于好意，却因为作品太过抽象被网友疯狂吐槽，这也给这位当地的著名雕塑家带来了很大的精神压力。于是他今年为了重新证明自己，重塑了 C 罗雕像，而这次尝试的结果相比起上次显得更加写实了许多，这也引发了人们对于抽象主义创作和写实艺术作品之间的讨论。您会相信女性与生俱来就带有一种体香吗？最近日本的一项研究发现，女性在年轻的时候有一种甜甜的体香。参与这项实验的人贴有一块布料，24小时之后由工作人员收回。通过研究这些随身的布料附着的气味，工作人员发现 10到19岁女性身上，这种甜甜的体香最为明显。随着年龄增长，体香会逐渐减少。而当女性达到35岁时，这种体香开始大幅减少。研究小组还发现，这种年轻女性体香的成分来源于具有桃子香气的内酯 C10 和具有椰子香气的内酯 C11。您平时会不会使用公共卫生间里的干手器呢？最近美国的一项研究显示，公共洗手间的热风干手器会吸入细菌和细菌孢子，之后喷溅到刚洗净的手上，从而导致病菌传播。研究人员在没有干手器的公共洗手间内将培养皿放置了18小时之后，只长出了6个病原菌菌落。而在有干手器的公共洗手间内，干手器启动30秒，培养皿中的病原菌菌落的数量最多就达到了254个，而这些细菌可能会给人类带来很多身体方面的影响。最近一项澳大利亚的研究显示，退出社交网络可能会有助于减轻心理压力。研究显示，停止使用社交网络5天就能降低皮质醇水平。不过人们起初可能会感到郁闷，生活满意度降低，总想着恢复使用，但坚持一段时间后就会有所好转。根据先前的研究显示，承受压力的时候皮质醇水平剧增，从而影响免疫系统，令人易受感染，记忆受损，容易发福。如果皮质醇水平长时间较高，就可能会损伤认知水平、甲状腺功能和心血管健康，增加腹部脂肪的堆积。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107.3 AM1026 城市文化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市人力社保局发布了今年北京市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缴费标准，启动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缴费工作。符合参保条件的本市城乡居民，自即日起可以到户籍所在地的社保所或者村委会办理参保缴费手续。参保缴费时间将延续到今年的12月10号。今年本市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标准和去年保持一致，最低标准为每年1000元，最高标准为每年9000元。城乡居民可以本着自愿的原则，在1000元到9000元区间内自行选择缴费标准。继续来关注基本养老保险。针对大家日前关心的继续阶段性降低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费率将影响居民养老保险待遇的问题，人社部副部长在例行吹风会上做出了回应，表示不会影响大家的养老保险待遇。据了解，这次社保降费主要是延续2016年以来企业养老保险费率降低的政策，从 20% 降到 19%。 原来的规定是今年4月30号到期，如今延长了一年，到明年的4月30号。这次延续阶段性降费的地区是有条件的，当地必须要保证养老保险待遇按期足额发放。记者从公交集团了解到，按照朝阳区交管部门的环堵工作要求，从今天首班车开始调整431路、496路中途站位，431路原窦各庄路口东东行站位东移到姚家园西口站位，同时双向增设东坝南二街西口站，西行增设姚家园西口站。496路原窦各庄路口东东行站位东移到姚家园路口西站位，同时东行增设窦各庄路口西站。站位具体的调整情况，大家可以通过公交集团的官方微博查看。手机扫一扫就能借书，用身份证注册后借书免押金。昨天北京首批24小时智能书店出现在了八角南路社区。这种智能书柜大约一人来高，共有24个小柜子，大约能存放500本书。市民只需要扫描书柜上的二维码下载软件，就可以免费借书或者优惠购书。石景山区文化委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首批10个24小时智能书店都已经安装到位，正在陆续开通运营，预计年内将在区里建设50多座智能书店，来丰富市民群众的文化生活。 家中有小孩的家长可以关注一下这条消息。今后想带孩子们到儿研所看呼吸内科、神经内科的家长，不用再请假赶着工作日白天去医院了。这两个科室将开设小夜班门诊和周末门诊。据介绍，儿研所呼吸内科和神经内科小夜班门诊出诊时间为每天晚上的5点到10点，周末门诊出诊时间为上午8点到下午5点。这项新举措将极大的方便家中有患儿的家长朋友。热爱冰雪项目的朋友们终于在这个夏天迎来了好去处，地坛体育中心将建成北京城区首个冰壶运动项目场地，预计今年6月底正式对外开放。根据规划，场地建成后将包含2条符合冬奥标准的冰壶比赛赛道以及1条训练道，每条赛道50米长、5米宽，场地最多可以容纳48人。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关注一下，到了6月底，在夏季的北京感受魅力无限的冰雪运动吧。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资讯部分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是更加精彩的访谈部分。 城市文化范儿，米开朗基罗幸存于世的神秘手稿。米开朗基罗·伯纳罗蒂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绘画家、雕塑家、建筑师和诗人，文艺复兴时期雕塑艺术最高峰的代表，与拉斐尔和达芬奇并称为文艺复兴后三杰。他一生追求艺术的完美，坚持自己的艺术思路，他的风格甚至影响了几乎3个世纪的艺术家。后人为了表达对他的尊敬，特意将一颗小行星命名为米开朗基罗星。那么问题来了，您知道这是哪颗小行星吗？ A 小行星3001， B 小行星5001， C 小行星7001。 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第一道题又给大家放送了一遍啊。今天我们要聊的是米开朗基罗的艺术人生。那今天的第一道题还跟天文学有关系哈。哪一颗小行星被命名为了米开朗基罗星呢？ A 是小行星编号的是3001， B 是5001， C 是7001。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现在就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来参与互动问答。回答正确的听众朋友将有机会获得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旗下出版品牌未读提供的米开朗基罗手稿这本书1本，今天我们一共会送出3本，大家来赶紧抓紧机会来参与我们的微信互动问答吧。米开朗基罗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绘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师、诗人，与拉斐尔和达芬奇是并称为文艺复兴后三杰。最近刚刚出版的新书《米开朗基罗手稿》中就收录了这位文艺复兴巨匠的70幅素描、60余幅建筑草图、近300封信件和77首诗歌。为什么生性多疑的米开朗基罗会把这些手稿付之一炬？这些手稿中都有哪些旷世杰作？又揭示了这位最具个性的文艺复兴巨匠怎样的内心世界？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节目，我们就邀请嘉宾来一起为您揭秘米开朗基罗幸存于世的神秘手稿。今天为您有幸邀请到的嘉宾是艺术普及论坛创始人、艺术图书资深编辑、艺术史博士许万里老师，以及未读图书的产品经理、米开朗基罗手稿中文版的编辑徐丽子老师。两位老师好。 大家好，我是丽子。 大家好，我是许万里。 很高兴两位能够来到直播间哈。我们都知道米开朗基罗其实很早就被人们称作为天才哈，是一个天才的艺术家，而且呢看起来在艺术上确实有着不一般的成就啊，这是我们大家对他的一个既定的印象了啊。那今天呢，我们能不能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也给大家详细的来介绍一下他们都有哪些艺术成就呢？这个万里老师先来。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许万里。我和大家一样对文艺复兴充满了各种的想象， 因为他们太多太多艺术家留下了非常宝贵的非常精彩的艺术作品。那么文艺复兴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诞生了哪些人，然后我们谈到的这个米开朗基罗在这里面又居于什么样一个地位，我们怎么去看待这么一个人非常偏执的个性非常鲜明的这么一个人物呢？因为最近呢首都博物馆有一个关于文艺复兴的展览，那么我线下呢也带大家去参观去讲解。包括近两年我们的国家博物馆还有在上海的一些美术馆呢也有跟米开朗基罗有关的展览。那么通过我对展览的导览和讲解呢，也从近距离去看米开朗基罗这个雕塑大师他的一些作品，更加深我原来只是在这个书本上的一个这个片面的印象吧。那么我觉得哈，文艺复兴时期是一个从神走向人的一个时代。那么大家可以知道啊，文艺复兴时期是14、15世纪、16世纪，西方乃至整个人类世界上啊，人类社会一个思想启蒙、精神开始，从中世纪的黑暗的教会统治的一个神权的时代走向人的时代。那么我觉得米开朗基罗在这里面呢，他作为一个文艺复兴时期乃至到文艺复兴三杰一个著名的艺术家呢，我认为他的功绩呢就把人把这个原来这个中世纪宗教里面这个对于神的一个为主的一个统治的所有的这个社会的秩序啊，包括人的精神世界呢，还原为人，以人为核心。那么这个人呢，也是我们所说这个文艺复兴的一个核心的价值，也就是人文主义。那我个人觉得米开朗基罗的很多作品呢，跟当时的跟他之前的很多艺术家最大的不同呢，就在于他把这个人的精神从石头从很多的材料里面解放出来了。那么大家看这个他的作品的时候呢，有一种很强烈的印象是什么呢？就是一块大理石，然后经过他的这个亲手的开凿，就好像一个人的灵魂从石头里蹦了出来啊！我说的不是孙悟空啊，我说的是一个艺术家。 这确实是像我们这本书中啊，就是有一个他的这个信件当中，或者说他的这个诗歌当中，他对自己的一个艺术的评价啊，说一个真正的一个雕塑家，我忘了这个原话哈，他的这个意思就是一个真正的这个雕塑家应该还原一个石头本来的样子，就是本来这个艺术形象的样子哈。那今天我们也是要从这个米开朗基罗手稿这本书来谈开去，来讲讲米开朗基罗的这一生哈，这个艺术成就。那我们的栗子是这本书的这个策划编辑哈。从这本书的这个从这个策划到编辑出版这一路上走来的话，有没有从这个方向来领略一下米开朗基罗有一个大概的印象呢？ 对，其实整个过程是一个充满惊喜的过程，这个后面我也会跟大家提到。因为我们对米开朗基罗的印象觉得是他是一个大师，他是一个巨匠，然后他有很多非常伟大的作品，但是我们在看他的手稿的时候会有非常多惊喜的发现。然后比如说他的一个个性啊，然后他有的信里面他会有一些非常那种尖酸刻薄的小讽刺对于教皇，这个后面我们也会介绍。然后我在这里先卖一个关子，就是整体的印象呢，就是觉得米开朗基罗本人和他给我们一个大众的一个之前的印象是非常不一样的。那我们翻开这本手稿的时候就会发现非常多这样的细节。谢谢。 其实刚才也提到了米开朗基罗的性格哈。那我想万里老师应该也是对这个有一定的认识和了解了哈。万里老师其实在平时这个在网上就有很多的粉丝了啊，也是一个在豆瓣上也是非常有名的这个艺术专家了。那如果说在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这个听众啊，可能对米开朗基罗了解的有限，能不能简单的说一说米开朗基罗，如果说用我们平时看朋友或者说看一个正常人的眼光来看啊，他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几个关键词能评价一下吗？从性格为人处事方面来说呢？ 用我们当下网络流行语来说，他是一个非常会 diss 人的，非常会怼人的，而且不仅是怼他的同行啊，包括达芬奇、拉斐尔，还有很多艺术家。 对，怼教皇也没有在手软。 对啊，这个他这个 freestyle 非常的这个啊，这个非常具有这个攻击性哈、 嗯、 大家可以想象这个比如说像中国有嘻哈哈那种感觉啊，他一边这个怼别人，但是呢他又一边就是非常的纠结啊，他跟达芬奇不一样，达芬奇是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史上拖延症最为严重的艺术家。 嗯， 那么如果我们给米开朗基罗打一个标签呢，就是一个是他 dis 的力量很强大，第二个他的可以说是也是非常纠结的。那么他一边 dis 别人，一边也是纠结的，然后还要把这个艺术作品要把它啊做完，所以他的一生，我觉得他的个性呢，就是一个有点悲剧性的天才吧，啊，有点像梵高那种的，就是。又是被这个现实所这个困扰、 束缚、 干涉、束缚，然后又是要拼命的去挣脱自己，所以说我觉得很多的，你看到他用石头凿的那些雕像呢，实际上就是在凿他自己，好像这个世界对他来说就是一块石头，然后他要把自己从这个石头里面凿出来的感觉。 嗯。那在艺术方面，我们都知道，比如说梵高是我们会说他开创了这个表现主义啊等等，就是他每个人都有一个大概的标签和定位，这是刚才我们说了他为人处事的性格方面哈、啊，喜欢怼人啊，这个性格比较鲜明哈、啊。这个那在艺术方面，他有没有什么比较明显的特点或者标签呢？ 嗯，那么说到艺术上的特点呢，我们不能不谈到他的具体的作品。啊，因为抛开作品来谈艺术的话，我觉得也是空中楼阁吧。 嗯，那我们现在第一时段的时间并不多了。那如果说给大家留一个几个关键词，您能想到哪些呢？ 哦，我觉得有两件作品，一个是《哀悼基督》 嗯、 啊，一个是《大卫》 嗯、 啊，这个都大家都比较熟悉的。 是的， 嗯 啊，那提到这个米开朗基罗，确实很多人一想到啊，米开朗基罗。雕大卫那个， 对对对，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印象哈。那我们刚才在两位的这个介绍当中，也对米开朗基罗这个人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哈。那在稍后的访谈当中呢，我们也会继续来给大家揭秘米开朗基罗幸存于世的神秘手稿啊，聊聊他和其他的几位艺术家那些不得不说的故事、嗯、啊，聊聊他对自己的这个艺术作品的这样的创造和艺术理解。好了，我们一段广告之后稍后回来。 高考过来人常说，志愿填不好，未来多烦恼。为帮助广大高三家长提前掌握志愿填报技巧，教育面对面携手精华学校联合举办“加油考生”系列第二场，从一模考试透析高考命题趋势及志愿填报定位大型讲座，专家解析运用一模成绩定为目标院校和专业的方法。预约电话：400-650-7766。教育面对面还将在4月14日讲座现场全程首发86所在京招生院校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资讯汇编手册，预约电话400-650-7766。高三家长请注意，一模后高三考生要做三件事：一、根据一模成绩科学定位；二、明确清晰目标高校；三、利用最后时间缩小一模现状与目标高校的差距。为此，4月15日公益讲座邀请北大学姐亲授复习策略，还邀请陈武老师现场解析各高校历年政策。讲座热线：400-600-5223，400-600-5223，400-600-5223。 李叔叔，您这花养得可真好。 小薇，快来看看我这花盆怎么样，这是我用废油桶做的。 您这是变废为宝啊，赶紧上传环保日记，把您的环保小妙招分享给更多人。 在哪儿传呢？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各种环保小知识小妙招这儿都有，还有更多环保活动等您参与。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你迷恋电波，你钟情话筒，你负担平庸，你在寻找一个舞台。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海选在即，4月14日、15日、21日，声音之战即将打响，梦想舞台马上开启。 只要你年满21周岁，只要你热爱广播事业，秀出你的声音，为梦想而战。 优秀选手就有机会签约北京电台。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咨询电话010-8501-3045。 思弦之音演绎文化经典，诵读之声引领文学风潮。4月21日，听见经典，立体阅读，音乐与诵读完美融合，为您和孩子带来视听盛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好声音主持人现场诵读经典儿童文学作品《中国交响乐团四重奏》，倾情演绎华美乐章。4月21日上午10点，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 有人倒地，快打999-120。 我是红十字救护员，我来做心肺复苏。 生命健康，心系你我，人道服务伴您左右。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刚才跟大家聊了很多这个米开朗基罗的这个基本的人生故事哈。我们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即将继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今天是2018年的4月12号，星期四，农历的2月27。机动车的限行尾号是2和7。在访谈开始之前，我们继续来给大家播报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啊。今天白天是晴到多云，扩散条件较好，空气清新，有利于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受冷空气影响，今夜到明天白天，本市将有持续较长的降雨过程，气温骤降，这个要请大家及时关注降水降温啊，合理安排出行和穿衣，晚上出去一定要注意了。在白天是晴转多云，东转南风2、3级兼4级，最高气温22度，最小相对湿度20%。在夜间是多云转阴，有小雨，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7度，最大相对湿度90%。总的来看呢，是白天天气不错，适宜出行，但夜间到明天有雨，大家要注意防范。今天夜间到明天由于有雨呢，洗车指数是4，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的8点02分，来看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城市路网交通指数为3.7，处于基本畅通的级别。西二环广安门桥到阜成门桥由南向北，北五环仰山桥到广顺桥由西向东，西三环六里桥到丰益桥由北向南啊，这些时段呢稍稍的有一些交通压力，时速呢应该是平均时速低于20公里每小时，请大家注意避让。 城市文化范儿，米开朗基罗幸存于世的神秘手稿。小行星3001是由爱德华·鲍威尔在1982年1月24号发现的。小行星3001最靠近火星的距离只有0.6天文单位。为了表达敬意之情，后来以文艺复兴三杰中的米开朗基罗命名了这颗小行星。除此之外，水星上位于南45度、西 109.1 度的陨石坑也被命名为米开朗基罗，用来表达对这位艺术家的无限崇敬。所以今天第一道题的答案是 A， 您猜对了吗？再来看今天的第二道题。1546年，米开朗基罗成为了罗马圣彼得教堂的建筑师。起初他考虑到自己年事已高，于是拒绝了这项工作。 但是在教皇的一再坚持下，他最终接受了这项委托。但是他提出了一个要求，因为他并不能确定他还有多少时间从事这项工作。那么问题来了，您知道他提出了一个什么条件吗？ A. 建筑里的壁画必须由他绘制。 B. 分文不取。 C. 在建筑的显著位置署名。 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第一道题的答案已经揭晓了，就是小行星编号3001是被命名为了米开朗基罗星。那么我们第一道题答对的微信网友还是很多的，有97位网友都回答正确了。那我们也是有请这个栗子来选择一个幸运的听众的编号吧，选择第几位答对的幸运听众呢？ 那我们这次选择9好吗？因为那个米开朗基罗他在创作创世纪的时候里面有9幅主要作品。 哦， 那我们来选择这个9号听众，送给他一本米开朗基罗手稿。 好的，选择了9号听众哈。同时要提醒大家的是，我们的第二道题啊也已经给出了，就是米开朗基罗成为罗马圣彼得教堂的建筑师的附加条件啊到底是什么。A 是建筑里的壁画必须由他绘制， B 是分文不取， C 是在建筑的显著位置来署名。这三个答案啊互相的这个区别还是挺大的啊，大家来看一看到底哪个是正确答案，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互动问答啊。答对的朋友呢有可能会获得就是我们今天节目一聊的这本啊米开朗基罗手稿这本书，一共会送出三本，刚才第一本啊已经是有一位幸运听众拿到了，来赶紧参与啊，剩下的两本。我们第一节的互动问题的获奖网友是 Vivian 啊，一个英文的名字。恭喜您，我们的编辑稍后会和您取得联系啊，也希望大家呢抓紧机会，我们还有两道题的这个回答机会来争取一下这本书。我们刚才也是聊到了米开朗基罗的性格的特点啊和这个他充满神秘的一些地方。下面有请继续有请啊我们的这个艺术普及论坛创始人啊艺术图书资深编辑入室博士许万里老师，以及未读图书的产品经理，也是我们米开朗基罗手稿这本书中文版的策划编辑徐丽子，来和我们一起揭秘米开朗基罗幸存于世的神秘手稿。刚才两位也说到了他是一个很不合群的人。就是也是怼天怼地的这样的，很喜欢跟人怼的人。据说也是被称之为当时最脾气火爆的艺术大师之一了哈。那是据说上至同行，上至教皇啊，下至同行都是跟他怼过。那有没有一些值得一提的小故事呢？在书中有这样的从他信件来表现吗？就是比如说今天又写信，我又怼谁了这样的故事。 对，要不我先来分享两个小故事。就是米开朗基罗他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怼人的过程。首先的时候他是在美第奇学习的时候，他跟一个同行因为一些艺术理念的不同大打出手，然后两个人打的这个头破血流。后来我们看到米开朗基罗，我们在有一些画像里可以看到他的一个肖像，那个鼻子是又扁又歪的，那个就是那场事故里面的一个纪念品。这本书里面也提到了这个有趣的故事。然后后面还有一个米开朗基罗本人写的一封信，这封信我觉得是蛮可爱的，因为他是对教皇克莱芒七世的一个雕像进行了一个嘲讽，但是他是用很认真的语气去讲。他说，哎呀，这个雕像太大了。其实他本人是不赞同的，他说那我们下面可以挖一个洞去建一个理发室，这样也不错，还有经济收入。然后上面呢那个头，这个雕像的头我们可以把它挖空，养鸽子也可以啊，或者里面放一个大钟，就像巨人发出的一个轰鸣一样。他拥有很认真的语气去做这个嘲讽，我看这封信的时候就觉得是蛮可爱的， 就是在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没错， 用这样的方式去嘲讽。 是的， 确实很有意思。那万里老师有没有更多的这个有趣的故事来讲一讲他当时的这个到底都做了些什么惊为天人的事情？ 在这个看到这个手稿之前呢，那我们在艺术史上也经常听到他的一些小故事哈。他不仅是跟那个达芬奇然后曾经这个同台竞赛过哈。据说他们都有一个教皇提出一个任务，就是说啊，那你们 PK 一下哈，这个谁能最终胜出呢，谁就可以接到一个教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为教会做一件很重要的作品吧。那么他就跟达芬奇这样这个竞赛过，但是最后好像结果也是 这个好像无果而终吧，也不知道他们的谁的作品到最后 那这是一个怎样的竞赛呢？是出了一道题吗？还是 那就是对，就是 这个故事。我印象里是说，当时这个佛罗伦萨的政府邀请他们去韦乔宫画壁画，两个人在对这个相对的墙上去画，是非常巨幅的那种大幅的作品。然后这两个人就先去猫到一个小地方去画草图，然后谁都不肯给谁看。然后这个草图最后公布的时候呢，是引起了轰动，大家觉得哇，这两个草图真的太厉害了。但是非常可惜的是，当他们想把这个草图付诸实施画到墙上的时候，米开朗基罗本人他是被教皇给叫走了，要去修陵墓。然后达芬奇据说是画了，但是他想创造一种新的画法，结果失败了，所以他相当于心灰意冷的离开的。那这个比赛后来也就算是不了了之了。但是我们在这本书里面会看到米开朗基罗对于这个草图的对于这个壁画的一些草图，希望大家可以翻一翻。 就是当时公布了以后那个令世人震惊的那个草图。 对对对，我们会有一些收录了一些这些草图的部分可以看一下。 确实很有意思，这场比赛其实本来应该是世纪之战哈，艺术家的世纪之战，但是确实两个人都是无果而终，压力应该也是很大的。其实说到达芬奇呢，这个也应该是提到米开朗基罗就会提到达芬奇和拉斐尔，对吧？尤其是达芬奇应该是一直是因为他比米开朗基罗年长，而且说实话也比米开朗基罗成名要早，或者说也很有名。 是的 啊，很有名气，可以说一直是一个对手或者说压力的存在吧。那之前这两个人之间有没有什么暗暗较劲的故事，或者说这个达芬奇的存在对于米开朗基罗来说是一个怎样的意义呢？万里老师来讲一讲。 你像刚才那个故事呢，是当时的一个艺术史家记录下来的。我们现在对这些大师的印象呢，大部分还是来自于就是一种传说吧。可能大师也就更多的是通过传说这样来传达。其实我觉得这个现象啊，在文艺复兴时期也是挺普遍的。我们经常说啊，艺术大师好像每个人都是有特立独行的，个性上很鲜明，他的作品呢风格也是非常有本人的一种气质吧。其实当时呢，米开朗基罗不仅仅是跟那个达芬奇怼，然后他跟很多同行也怼。那个时候我们其实不应该用现在的人的这个概念啊去套米开朗基罗大艺术家怎么样，达芬奇怎么样。其实呢，那个时候他们并不把自己看成是很了不起的艺术家。而且可以我们想见哈，为什么他们会这个怼，为什么会有相互竞争的关系啊？实际上很多时候呢，他们为教会创作很多的这个重要的作品啊，他们实际上更多的时候是一种，就像一种通过自己的表现呢来获得教会的一种这个定见或者委托。其实那个时候呢，教皇或者教会按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赞助人，也就是他们发出了一个工程一个任务，然后呢让很多艺术家来竞争。那么当时呢，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是最有名的嘛，所以他们就才会有这个怼的这个问题。 对，就是竞标的时候两个最有实力的， 哎，可以这么说， 竞标者哈。 对， 其实达芬奇我们还是说实话要比米开朗基罗更熟悉一些，因为很多比如说从这个书啊、故事啊、艺术品、游戏、电影等等都有跟达芬奇有关的哈。 对， 达芬奇密码拍了好几个版本。 是的 啊，为什么没有一个米开朗基罗密码这样的东西？是因为知名度不同吗？还是因为他们的这个个人的艺术风格和个性使然呢？ 我觉得方方面面都会有这个问题吧。所以说我之前了解艺术史的时候，了解米开朗基罗的时候呢，更多的是从作品。那这本书给我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它这里面的信件和诗歌还有很多这个素描的手稿啊，特别是这些素描的手稿能不能让我们去还原，就是它很多现在的流传的作品，现存的作品实际上是一种完成的状态。可是很多时候呢，我们不知道它最早就是头脑中只是一个概念，然后慢慢变成手稿、素描稿、草稿、草图，然后最后一步一步怎么变成作品。那么像主持人刚才所说的这个达芬奇，我们知道有达芬奇这个密码，也可以说是这种这个 超级的 IP 啊，被改编了很多的影视作品，像达芬奇密码还有但丁密码。那么米开朗基罗为什么他没有被或者说包装成一个红人，或者他的作品啊只是作品，没有像达芬奇那样。你看我们达芬奇的手稿里面有很多专门论绘画的， 嗯， 甚至呢我们说他论绘画的这部分成为一个就是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史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代表作啊，理论的著作。可是米开朗基罗没有，但是在米开朗基罗的手稿里面我们会发现很多其实也谈到了艺术该怎么创作啊，人的价值应该怎么样，作品该怎么做啊，他可能是比较散的。而且因为他可能这种性格呢是一种非常可以说是那种发散式的，非常有激情的，跟达芬奇不一样。达芬奇他个人的性格他是偏向于理性的，偏向于安静的，偏向于那种冷静的那个分析的。所以我们可以对比一下二者的这个作品，就可以发现这个。 其实我觉得米开朗基罗他之所以没有那么多传闻，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也是一个工作狂。他写很多信说我太累了，我实在干不动了，但是他又拼命的去工作，他把每一件事都做到极致，所以他把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放在工作里了。而达芬奇呢，他是一个实验狂，他会去做各种各样的实验，然后他观察天上的鸟，他会看水里流动的流水是什么原理，然后他会去进行各种各样的实验。所以说达芬奇在各个领域都有涉猎，然后产出也很多，但是米开朗基罗一直在兢兢业业的做自己的工作，相比之下可能个人看起来就没有那么传奇色彩。 是，从现在的角度来说，如果两个人有一个经纪人的话，肯定达芬奇的经纪人更开心一些。 会开心一些。 对，就是好，很好吵。那我们也是了解了一下这两个人之间的区别哈。那还是说回到米开朗基罗，其实他现在刚才也说了，更多的留下来的是这个草图或者说初稿。留下来的这个成品并不算多，这个也说了，他是一个很高产的一个作家，这个画家，或者说很高产的这个艺术巨匠哈、啊，有很多的这个绘画和雕塑的作品，但是为什么留下来的这么少呢？是据说之前是一把火烧了很多，是这样吗？ 对，因为米开朗基罗本人他，我们说他性格有点奇怪嘛，那其中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很多疑，他在世的时候就经常怀疑别人可能老从我这儿偷取我的灵感，千万不要让别人看到我的画。这里面还有一个小故事，我觉得还蛮有意思，就是他之前在教堂画画的时候，他不想让别人看到他正在创作的这个东西。这个是瓦萨里在那个《医院名人传》里面记叙的一个故事，我们不知道他真实性到底怎么样。然后就说教皇非常想看到米开朗基罗画的怎么样了，于是就在一个夜晚，然后偷偷的爬进去，从窗子爬进去。但是米开朗基罗早有防备，他站在窗边拿着一个板子，教皇一进来他就直接打下去。哇，当然这件事情教皇也很生气，所以就我们可以看到米开朗基罗他对自己作品的一个保护。因此呢他在世的时候就对自己的作品保护得很好，然后他寄给谁的时候也会再三的要求说你要用什么样的布什么样的纸把它包好。所以在他离世的时候，他临终之前就一把火烧掉了自己的很多素描草图。所以我们今天讲说他现在在世的作品只有70幅，我们能看到的这些都是非常非常珍贵的。 嗯，也是很可惜哈， 这说明米开朗基罗他的这个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很强烈哈。 是，在我 太彻底了， 在我死后也不能留给太多哈。那也并不妨碍，其实这样的性格，包括这样的作品的遗存比较少，并不妨碍他成为那个时代最杰出的大师哈。而且刚才也说他很累，一直在工作，没有时间享受生活，一直到89岁的时候，一直都在进行着不停的创作哈。有的时候工作劳累的程度和生活条件的恶劣程度，都是超乎了我们想象的哈。那能不能简单的说一说他当时是在一个怎样的环境下？无论是当时的社会环境，还是他的真正的这个具体的工作环境，都是一个怎样的环境呢？ 我觉得米开朗基罗这个人呢，我们现在哈、看他的脾气很火爆，然后他喜欢怼人，但是呢，我觉得这是一个艺术天才的很正常的。方方面面啊，那么你刚才说到他的创作环境、社会环境这样，那么可以简单说一说，他是一个怎么说呢？是永不满足、追求完美的这么一个人。他的个性跟达芬奇、跟拉斐尔很不一样啊。他喜欢怼人，是因为他对自己的这个艺术的要求非常的高， 严苛。 非常激进苛刻。我们在很多的这本书的信件里面经常会看到，就是他总是抱怨他的助手啊有多那个多不趁手啊，材料有很长时间没有运过来。那么最麻烦的一点就是他，因为他是要做很多大型的创作，跟达芬奇不一样。达芬奇比如说他画一幅画， 小尺幅的， 对对，小尺幅的，然后他随时他觉得没画完他就跑了，然后本来是那个人家花钱定制的这幅画，他自己就夹带私货就跑了。可是米开朗基罗跑不了啊，跑不了和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对， 他是一个大型工程的，所以他要监督整个的，从那个石材的开采运输，然后到整个的制作，整个的工程都是要他来负责的。但是很麻烦的一点就是，当时的教皇，也就是出钱让他做这个作品的这个人呢，可以说是一个艺术的外行，他只是想让他像奴隶一样，或者像那个信徒一样去绝对的服从，所以这一点对他对这个天才来说也是很难去，就是很纠结的啊。就是他在自我的创作、自由的表达，就因为他完成的不是说只是自己的一个作品，最后这个作品完成了要由教皇要教会来说了算， 是， 所以在教皇经常会干扰他的创作。 对，这是一个不太合格的甲方。 对，这个我想很多的甲方可能会这么干吧，就是在创意之初的时候就会让你频频改方案，但是也没有给你一个明确的说到底哪里不好，到底该怎么改，所以一般这个设计师就会很纠结，就会拿出一堆的方案来这个看甲方。那好，那你觉得不好的话，那你给你 ABC 这样。可是呢，米开朗基罗这个人是开弓没有回头箭的。就是像刚才所说的那个，他跟教皇说的，要么你让我做，要么我什么都不做。然后中间他有的时候他没有做完作品就跑了。然后呢跑了以后的话，然后教皇又把他召唤回来。他通过中间人，然后表明自己的态度说，那你要答应我的这个条件我才愿意回来，所以只好把他召回来。所以他的一生都是这么纠结和这个在这个误解和错位中，然后这样艰难前行的。 对，米开朗基罗干活干到辛苦到什么程度，就他早期的时候有一封信，他弟弟想来看他，他说你别来看我，我这儿没有地方住，因为他跟三个人挤在一张床上住。然后后来的时候，他在这个创作天井画的过程里面，他专门写了一首诗来抱怨这件事儿。他说我头一直仰着，我这个脖子后面长了大包，然后我的身上全都是五彩斑斓的颜料，我的眼睛也看不清了。最后他说这个地方实在太糟糕了，绘画根本不是我的本行，他就不想干了。就可见他的这个工作条件是多么样的艰辛。但是我就是觉得他很伟大的一点，就是他虽然面临这么多的困难，但他一直都在坚持，而且创作出了非常伟大的作品。之前那个罗曼·罗兰的有一个《米开朗基罗传》，它里面有一句话，大家可能也很熟悉，是说，只有在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的本质之后，依然热爱生活。这一句话是对米开朗基罗一个非常高度的概括。 所以这句话其实是一个我们知道很广的一句话，大家几乎都听过这句话。 对， 但是可能 这句话背后的故事其实是很多 的。这个真正的英雄到底是谁，可能还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对上号，他就是米开朗基罗。 没错， 那也是赶紧来领略一下这本书里面这个英雄到底是具体的样子哈。确实刚才也是从这个整个的这个社会环境和这个具体的工作环境上来讲了讲，确实无论是教皇的这个甲方的这个压力啊，让他在艺术方面的这个有着很多的束缚和纠结，还是平时的这个工作环境，而且确实那时候整个的一个科技发展水平也是对人类来说也并不是很舒适的哈，确实非常的辛苦了啊。但是呢还是做出了很多优秀的作品啊，而且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刚才也提到了，说我本不是一个画家。 对， 这是米开朗基罗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哈。 对 啊，但是他确实留下了很多非常壮阔的，或者说非常这个令人惊叹的美术作品啊，绘画作品，无论是在这个画布上，还是在这个墙壁上、天顶上啊。那这个我们的网友也问了，网友小眼萌就是说，在之前我们有这个节目预告之后，他也很快的发来了问题，说这米开朗基罗，我看过他很多的雕塑。就是很多的雕塑在图片上都有宣传，也看过他的壁画，那他到底是个雕塑家还是画家？这个问题有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呢？ 我觉得 那要问他本人了。 嗯， 但是我觉得从他的作品来看呢，他首先是一个很好的雕塑家，那么他也是一个很好的画家，但是呢，他跟其他人相比来说，他肯定更擅长于这个雕塑的这个领域。 嗯， 那么我觉得文艺复兴时期这些大师呢，他是每个人都在各自领域里面有不同的成就吧。 嗯 嗯，那么其实刚才那个话题跟这个也有关联，也就是说米开朗基罗他作为画家来说，他的那个作品最伟大的作品就是《创世纪》的那个壁画， 对， 天顶壁画。而且刚才栗子小姐她说的那个，她工作状态非常辛苦，是辛苦到什么状态呢？她这个状态是就是，因为当时的这个科技的不是很发达，而且她要一个完成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作品，所以她排斥了很多的一个助手，她只有一个人画。那么她站在一个很高的高台上面，然后呢仰望着这个天顶，就是这个天顶呢，它是和地面和这个是垂直的， 是的， 也就是几乎它的这个头和脖子就是要这么一直仰着，那么一直干了4-5年，所以他就是他后面也吐槽说，这个他的身体就像一个绷紧的一个弓一样，大家可以想象啊，这个头和这个身体是一个接近90度的一个直角， 对， 也就是我们现在人很多人就是有这种颈椎病，是因为看这个看电脑或者是用手机， 对， 跟他正好是相反的方向， 低头哈，他是一直得抬头， 对，是一个反着的一个 C 一个弓的形状， 嗯嗯，确实很辛苦哈，也是，其实那个时代我们说啊，到底他是一个画家还是一个雕塑家呢？我们就像万里老师说的，如果是让他来答的话，可能他说我不是一个画家。 其实他说这个话的时候呢，是一句抱怨的话。那么这句话在不同语境里面去听的话，可能有不同的意味。 嗯， 比如说他说我不是一个画家，他是在什么场合中说的呢？是教皇让他去画画，不让他去做雕塑，就是不让他干他自己想干的事情。所以你可以这样想象，就说我不是个画家， 你让我画什么？ 你让我画什么？我是个雕塑家，我要做雕塑。 对，这个其实我建议大家去看一看这本书，因为我们看完这本书对米开朗基罗的身份还会有新的认识。 是的， 他不仅是雕塑家，不仅是画家，他还是建筑师，他还设计了战略工事，他还有非常厉害的解剖技巧，然后另外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杰出的14行诗的一个诗人。他做过非常非常多的事情，他的这个种种的身份我们可以翻开手稿去发现。 嗯，感觉那个时代的所有的艺术家都是有这样的一个特点啊，感觉都是全才哈。也听说那个时候呢，没有明确的说这人是个画家或者这人是个雕塑家，他们好像都被称为艺术匠人或者说画匠。从这个美术为最基础的起点，然后一直延展开去，各个方面各个领域他们都要去研究啊，包括我也听说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他们都是对人体解剖非常痴迷哈。因为如果说没有真正的去实践那样的一个解剖的话，他们也可能无法去描摹出那么生动的那么令人这个惊心动魄看上去的那样的人体哈。 对， 我们也是了解了很多米开朗基罗的这个背后的故事，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下一时段我们来进行更加精彩的访谈部分。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30 ，FM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科技让生活更加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安区科技园区管理室主任翟立新。科技让生活更便利，创新让城市更美好。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科委主任许强。让科技给我们带来快乐，给我们带来健康，给我们带来新的 变过。 我是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张博旭，希望能够让大家真正感受到高新技术的发展带来的变化和大数据给大家带来的便利，让大家能够分享发展的成果。 FM 107.3 107.3 AM 1026， 这里有实用的资讯， 这里有权威的声音，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丝弦之音演绎文化经典，诵读之声引领文学风潮。4月21日，听见经典，立体阅读，音乐与诵读完美融合，为您和孩子带来视听盛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好声音主持人现场诵读经典儿童文学作品《中国交响乐团四重奏》，倾情演绎华美乐章。4月21日上午10点，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 祖国之爱飞越万里，中国首架专业医疗救援飞机成功转运维和重伤员。 无论您在异国他乡，无论您在东西南北，北京红十字点燃希望，为爱续航。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听众朋友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2018年的4月12号星期四，农历的2月27，今天的机动车限行尾号是2和7。来看一下天气情况。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天气不错，适宜出行，在夜间到明天是有雨，请大家注意防范。具体的预报是在白天晴转多云，东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22度，最小相对湿度20%。在夜间是多云转阴有小雨，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7度，最大相对湿度90%。由于夜间到明天有降雨天气，洗车指数为4，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的8点31分，来看一下最新的交通信息。目前城市路网交通指数为7.4，处于中度拥堵级别。西二环广安门桥到复兴门桥由南向北，东三环分钟四桥到金广桥由南向北，北五环仰山桥到顾家庄桥由西向东，北五环奥林西桥到香白旗桥由东向西。以上路段车多拥堵，请大家注意避让。 城市文化范儿，米开朗基罗幸存于世的神秘手稿。1546年，教皇指派米开朗基罗为罗马圣彼得教堂的建筑师，考虑到自己年事已高，他拒绝了这项工作。在教皇的一再坚持下，他最终接受了这项委托，但是一个附带的条件是不要报酬，因为他并不能确定他还有多少时间从事这项工作。然而他为此一直干了16年。1564年米开朗基罗逝世之后，教堂的大半工程尚未进行。所以今天第二道题的答案是 B， 您猜对了吗？再来看今天的第三道题。1536年已经61岁的米开朗基罗被召回到罗马西斯廷教堂，在25年前完成的创世纪天顶画下的祭坛壁面上创作了伟大的教堂壁画《最后的审判》。这幅作品占满了西斯廷天主堂祭台后方的整面墙壁，它是以现实和历史中的人物为模特，描绘了400多个人物，这也是米开朗基罗晚年的重要代表作之一。那么问题来了，您知道他的这幅作品灵感来源于哪部著作吗？ A. 薄伽丘的《十日谈》， B. 荷马的《荷马史诗》， C. 但丁的《神曲》。 好的，我们的第二道题也给大家放送了答案哈，是 B 分文不取，因为他无法确认自己还能不能在有生之年完成这一项巨大的工程哈。那我们有102位微信网友都答对了我们的第二道题，我们也是有请万里老师来我们选出一个幸运数字吧。 我想选14。 嗯，为什么是14呢？ 因为我们在手稿里面发现它有大量的这个14行诗。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我们刚才谈到的啊，他跟达芬奇到底谁的画更好呢？那么达芬奇有一幅画作就是《最后的晚餐》，一共有13个圣徒啊，我就再加一个。 很有意思啊，这个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很有内涵。那这一节的这个获奖的网友啊是波澜不惊，恭喜您，您将获得这个我们这一次主要聊的这个图书《米开朗基罗手稿》的中文版哈，这一本书。我们还有第三道题啊，可以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们可以去争取一下，就是最后的审判啊，这个著名的创作灵感是来源于哪部名著呢？是《十日谈》还是《荷马史诗》还是《神曲》呢？您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答案到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来参与互动问答啊。正确的听众朋友呢，有机会获得我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旗下出版品牌未读提供的《米开朗基罗手稿》这本书一本啊，还有最后一本的机会，大家抓紧时间吧。在前两个时段呢，我们也是从米开朗基罗的这个为人处事、他的性格以及他的艺术特点和造诣来聊了聊，同时也是了解了很多他的这个背后的故事哈。那我们这一时段呢，也是重点的来再深挖一下他的生活和艺术整个的这个创作哈。其实米开朗基罗这个人啊，在生活当中很少在公开的场合去发表一些自己的这个艺术理念啊，不像这个当时其他的一些可能大师写一些类似艺术论文这样的东西、艺术总结这样的东西啊。但是这本书里面也是记录了很多他对工作生活日常的沟通，在这里面可以去分析了解看出他对于艺术或者创作理念的一些想法吧。有没有什么在14行诗啊或者说信件当中提到的几个例子来说一说他对生活的认知，比如说他的三观，他对艺术的这个判断等等。 对，我们在这本手稿里面会看到两个非常不一样的米开朗基罗。我们在他的书信里会看到一个很理性的，他会去算每一分钱，跟家人讲说我赚来的钱非常非常的辛苦，我这么累赚来的钱你们千万不要浪费，然后会跟教皇讲自己的工作进度等等，他是一个很理性的人。但另一方面，我们会看到另外一个米开朗基罗藏在他的14行诗里面，他在这些诗里面讲了他的信仰、友情、爱情以及艺术理论等等。那个米开朗基罗是非常充满热情、非常感性、非常充满哲思的那样一个人，我觉得这两个对比是非常鲜明的。那我们举一个例子，就是有一首14行诗，它叫完美的理念，刚才我们主持人和徐老师也都提到了这个里面的一个核心思想，就是说雕像是从石块里面冲出来的那种感觉，就是在这首14行诗里面提到的。他是说，最好的艺术家只会展示坚实外壳下的本来面目，只有服从智慧的双手才能打破大理石的魔咒。所以他在这个里面就讲了自己的一个思想，他是觉得那个雕像是存在于大理石里面的。那我作为雕刻家的一个工作，就是用凿子、用斧子一下一下的去把这个多余的线条去掉，让里面那个非常杰出的作品自己露出来。所以我们在看他这些14行诗的时候，会发现非常多的惊喜，他关于很多东西有非常深刻的看法，都藏在这些诗作里头。 所以说就像这个雕塑不是我用这块石头雕出来的，而是我帮这个雕塑从这块石头的这个束缚当中覆盖之下解脱出来。 对，他还讲过说我本来是一个一无是处的人，我只是把这个上天赐予我的一个灵感，然后把它给实施出来，是一个蛮谦虚的人了。 是，也是，这是属于他自己的一套这个艺术哲学了，应该。 没错。 那其实很多作品，其实艺术大师的很多作品，从我们今天来看，也是分析出了很多蕴含的深意啊。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我们去看画啊，或者说看雕塑啊，可能会觉得有点茫然。比如说，人们第一次，比如说在我小时候第一次见到大卫的时候，就说，哎，这么大一个 白石头雕的人， 对，好高啊。 嗯，对，就是没有什么，当时还不了解说其中的这个奥妙啊，它的这个线条啊，如何刻画等等，如何的这个，当时并不了解，或者说没有心里没有一个定位，说这是多么伟大的一件作品。那普通人去看这些伟大的作品，如何能看出这个作品的伟大呢？能有没有一些深入浅出、简单易懂的方法呢？ 这个实际就是艺术对于普通人的一种审美的一种心理上的一种功能吧。 嗯， 那么我们为什么需要艺术呢？普通人对艺术他有什么样的需求呢？这个实际也是我长久以来做的一个事情，因为我在那个豆瓣网做了一个艺术普及的论坛。 嗯， 大概现在有10年的时间了，那么我线下也带很多的观众去展厅里面去讲解这个艺术这个展览。那么实际上我们普通人和艺术之间发生关系最直接的哈，一个就是看展览，那么一个就是看书了。而这次也是很好的机会，就是把书和展览呢放在一起。那么主持人刚才这个问题呢，就是说我们如何去了解艺术，我们如果是一个艺术小白的话，怎么才能从艺术中间去感受它的这个伟大啊，这个卓绝不凡，或者是能够体悟到什么？其实我觉得呢，这个不同的艺术作品呢给你的感觉是不一样的，而且呢不同的人对艺术也是不同的偏好的。我觉得有些大师的作品呢，那可能我们更多的是从教科书上或者从传媒上给你一种就是说啊，这个是艺术大师，文艺复兴应该怎么样，他们对后世的影响会怎么样，就好像这是一个知识点必须去掌握去背诵的。 嗯， 但是我觉得艺术它的价值并不是说只是了解知识点就可以了，我们是要发自内心的去感受它。你像米开朗基罗，他那里面的很多的诗歌就是一个激情迸发的，他在创作过程中间就能够了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艺术家，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那么从艺术作品，它是一个完成的作品，那我们可以从他的手稿里面看到很多，就是最早的时候完全的里面脑子里面只是一个概念，然后到草图，然后他不断的修改，到最后我完成的这个过程啊。那从这个书里面你可以看到这个艺术创作的艰辛啊，不容易。还有呢，就是艺术大师他的创意，这个很有意思所以说这个手稿里面很多的这种草稿呢，我们在国外来说这个叫做素描其实素描这个概念是我们后来的成为一个单独的艺术品种。其实呢它最早的功能就是在这个完成大型的创作，比如壁画或者雕塑之前的一些手稿。 嗯，先打个稿子。嗯， 对对对，就是草稿的意思。 嗯， 对，这个我也想补充两点自己作为一个观众的体会啊，就是在看一幅画或者在欣赏一些美术作品的时候，当然有一个首先稍微费力一点的方法，就是我们要去了解这个艺术家本人，然后知道他整个的一个人生经历。这样我们看到一幅作品的时候，可能就会知道哦，这个时候他人生是一个低谷，然后他处于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那我们看到他这幅画的时候，也会有一种新的感受。然后要去了解他所处的历史环境啊、历史背景，这个是一个比较费力的事儿。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去做。另外有一个比较省力的方法，也是我自己的一点心得体会，就是你去看，就真的是真正的去看。那你这幅画，你可能第一眼你看到一个人他坐在那儿，第二眼你看到他身后有一只猫，第三眼你看到他那个猫后面放着一朵花，然后第四眼你看到那朵花可能枯萎了，或者是旁边还有一朵鲜花对比，然后你再继续去看，你可能会看到这个画的比例有点什么奇怪的地方，那个猫好像显得特别的大，跟人比起来，就这些地方是我们用眼睛就可以发现的一些细节。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比较省力的方法，可以发现那个美术作品里面很多这个奥妙所在吧。 对对对，他说的这一点呢，就是我们美术史上可以说叫做图像学，就是对内容图像的一个分析。他刚才举那个几个例子呢哈，这个虽然他很谦虚说自己是一个门外汉或者艺术小白，其实一下就点中了这个我们这个研究的一个核心啊。尤其是西方油画艺术里面，他很多会给你埋藏很多的彩蛋。 嗯 啊，名画中的彩蛋，这也是一本书哈。像刚才他说的这个猫实际在西方的油画里面它是有寓意的。 哦， 有寓意的。然后最近也有一本书，就是名画中的猫，就是不同的猫它在那里面是代表什么意思。 哦，有不同的寓意。 有不同的寓意。有的是它在这个比如说边边角角出现， 如果是有一群猫或者是它和狗出现是什么意思。 嗯， 然后呢比如说动物类的，比如说鸽子呀、啊、或植物啊什么，它都是有寓意的。 鸽子会代表和平吗？当时有这个说法吗？ 如果出现了，如果你在这个文艺复兴的油画里面出现了一个鸽子、 嗯、 它一般是在最上边。 嗯。 最上边，然后它是一个正面看人的这个感觉，然后呢它展开翅膀的时候呢是对称的，然后它发出光，那个实际是象征着圣灵。 哦。 对，就是它可能这个我们说这个圣父圣子圣灵三合一嘛，三位一体，那实际就是用白鸽来代表这一个抽象的概念。 嗯。 实际上在西方油画里面这种图像的这种寓意，我们说彩蛋，或者说我们说刚才那个电影叫做但丁的密码。 嗯。 那么那个那里面的主角他实际就是艺术史家和符号学教授。 嗯。 很多的中世纪乃至这个文艺复兴的那个画作里面都有这个符号。 嗯。 所以说我们需要去一步一步的解读。 对。 那么这也是另一个就是欣赏艺术的一个入门的一个方法吧。 嗯。就是其实也是在欣赏作品的过程当中啊，不止震撼于它的美， 对， 而且还是去发现一些隐藏的很奇妙的小东西啊。也许就像那部《但丁密码》拍的那样，这些小东西凑起来以后是一个惊天的线索。 是的，是的，很可能啊。就是我们其实不要想就是自己好像大师高高在上，然后每个人好像就是要见证一下啊，见证奇迹的时刻，或者在作品面前只是拍了一下。自拍一下然后发朋友圈。其实每个人的眼睛、 嗯、 我希望大家在看作品的时候不要有先入为主的概念，就是要相信自己的眼睛。 嗯 嗯，然后呢很可能你所发现的东西要比很多人包括专业的人专家学者甚至艺术家本人他可能都没有发现或者没有去想去表现一个东西。可能每个人都有一个发现问题的眼睛， 嗯， 那么顺着这个思路，就像一个探案一样，不断的找寻的这个线索， 嗯， 对。之前有一个说法，就是说非常伟大的艺术家，他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当然不仅仅是指画家，可能包括音乐家也是一样，他创作出一个非常伟大的作品，有时候甚至连他自己本人都没有意识到的一些东西，已经被他灌注在那个里面。然后后面的人就会不断的去发现，然后会感悟出很多的东西，这个就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作品，超越他自己本人的一个思想高度。 嗯， 这个我还可以讲讲这个对比这个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 嗯、 刚才我们说到那个一个是画家一个是雕塑家哈。 对。 但是这个里面也有很好玩的共通的东西啊，就是艺术手法是不一样的。嗯，比如说达芬奇更多是画画油画，那么油画这种材料呢它是可以一层一层那个去覆盖的。 覆盖。 对。那么后来很多人去用 X 光去照射的时候发现它这个最下面那一层和那个我们现在能看到的那个表面是不一样的。 对。画 也就是说 画了。 对。那么而且达芬奇特别喜欢买彩蛋。 嗯。 啊，我们最近有一个 头号玩家， 对啊，很火的，就是专门找这个彩蛋，100多个彩蛋啊。那么达芬奇可能买的就不止100个彩蛋啊，包括他用那个左撇子，这个用左撇子写这个反向的书写，很多很多的彩蛋，他可能就是喜欢和后人玩一个视觉上的游戏。 嗯， 那好，那你就来我的作品里面去寻找彩蛋吧。 嗯 啊，因为油画、绘画在当时呢。是一个叫做什么呢，就是加法的艺术，也就是说它可以不断覆盖， 对， 不断的涂抹，一层又一层一层又一层。就比如说一面墙，你画了一幅画，然后呢这个用石灰这么抹平以后又是一面墙，然后你再画。那么相对达芬奇这样的手法呢，那个米开朗基罗它更多的是一种减法，也就是说雕塑是一种减法的艺术。因为什么呢，雕塑里面分很多的材料，比如说大理石，这个是米开朗基罗最多用到的这个石材。 嗯， 所以他一刀下去一斧下去刻出来的是不能再改的。 是的， 就是如果是稍微刻一点他不可能再弥补是不可逆转的一种伤害。 嗯， 那所以说可以想见啊，他在创作过程中间那么就是一气呵成的，就是想到这个作品是怎么样他就一气呵成，而且据说他的这个刻制的过程中间是非常快的，就是别人要有很长时间，他哗哗哗几天就可以刻出来了。 嗯， 所以对于这样的艺术来说，他特别讨厌别人去干涉他， 是， 而且那种外行去干涉他是最讨厌的，所以这里面就是一个对比吧。 也是回答了刚才的那个问题。 嗯，确实像我们能想象，就是这个雕塑这个东西真的是不容有失哈。 对 啊，而且它还这个风格是大刀阔斧出细活哈，一口气把这个东西完成了。那这时候如果说有一个外行来说，你这个我觉得这一下雕的不好， 那也没法改了是吧？ 对，是，所以说这种东西没有开工没有回头见啊，这样的艺术创作确实是还是很需要自己的这个毅力和耐力的哈。那您也是一直在做艺术工作的普及哈，那我们在去看一个画展的时候，您觉得是不是有必要先前期的去查阅一些相关的资料，这样的话能看得更舒服更明白，或者说还是需要依托像您这样的讲解和向导呢？ 嗯，对于我个人经验来说，因为我毕竟是学这个专业嘛，然后做艺术普及，向大众传播这个艺术，那么艺术我们刚才说的啊，有很多的功能，那么大众他的所求他的需求是不同的。 嗯， 有的人只是为了视觉上的觉得好看审美，那么比如说现在有很多像那个傅雷先生还有蒋勋呢，还有很多人他在传达美，他们是从美学上审美上看待艺术。那么我希望大家呢不仅仅是从审美，还有从文化历史各个方面去欣赏作品。那当然美呢是我们了解艺术的一个最快捷的一个最能入手最抓人眼球的啊，就是美。但是呢就像我们以前那个《红楼梦》里面有一句话是吧，美则美矣，了则未了。 嗯， 就是它是美，但是它总是有一些缺憾的。 嗯， 你像米开朗基罗，他在生命中最后那几年呢他始终是追求完美，但最后那几年他有一些作品是没有完成的啊，比如说这个被俘的奴隶， 嗯， 你像我们现在看到那个大卫像呢，它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可是在最后几年那个被俘的奴隶啊，还有那些作品呢，它就是他希望，他特意留下了很多那个没有凿的、没有做完的一个痕迹。我们可以看到人物的那个腿部和脚那底下，它是和石头相连的。 嗯， 我觉得哎，这个时候我觉得他可能会想到说，不可能有完美的人，是吧？ 是。 那么再完美的形象它也有这个不同的角度啊，每个人可能是其实不存在就是一个标准。 嗯， 所以我觉得艺术的标准是不同的。嗯，就是说比如说最简单，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是吧。 嗯， 我觉得大家还是应该去发现，带着发现的这个眼睛去看。 嗯， 不要就是说先入为主的觉得啊这个是大师或者是什么。 啊， 其实有很多作品呢并非是大师原作啊，也可能是由他的徒弟或者他的其他人来完成的。 嗯，所以说我们不要带着一些思维定式， 对， 啊， 有些成见去看。 是， 对，我刚才忽然一种画面感，就您刚才讲到说我们应该怎么去看美术作品，一个我们刚刚徐老师也讲了，我们要去看看文化，看看相关的历史。另外，我刚才徐老师在讲话的时候，我就忽然在想，这个看展览的时候，如果有徐老师给我们导览，那一件作品其实就可以听上很久了。所以，这个如果你没有时间事先去做一些功课的话，那听徐老师讲课也足够了。 也是。很好的向导啊。 对， 是我最近正好在首都博物馆有一个文艺复兴展览。 嗯， 那里面基本是以油画作品，然后里面有建筑，我正好上周也是带大家去看了那个。 嗯， 我现在不仅是在豆瓣上，然后那个向大家推荐啊，其实就像豆瓣上那个影评打分一样啊，先看打分然后再去看。那么我就希望我做的事情就是也像那个给电影打分一样，给这个展览打分，从各个方面打分，然后呢向大家这个介绍和普及的怎么看待。 嗯， 啊，我希望就是帮大家就是打开你的眼睛，其实你的眼睛是就是能发现美发现艺术很多深层的东西，我只是一个算是一个领路人吧。我希望是这样的角色。 嗯，是一个领航者。确实希望每一个观众啊在看展的时候都能有这样的导师来指引他们。 不敢说导师啊。 那回到我们这本书上来啊，今天聊的这本书哈，这些手稿应该是非常珍贵的了。那这个珍贵的具体价值体现在什么地方？我们读者听完这个节目想买这本书或者收到这本书之后，应该从什么样的角度和思路去看这本书，能给我们简单的讲两句？ 好，就首先我们刚刚提到他很多疑嘛，他把自己的很多东西都烧掉了，所以那这个手稿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它当然就是它非常的珍贵，因为它很稀少。那米开朗基罗在世的时候，他把自己的手稿都烧掉了。我们现在能看到的这些，能看到很多他后面那些大幅作品，他所创作的一些草图、他的思路等等，然后包括他的一些理念。 这是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它非常珍贵。第二个特点就是它是一个非常珍贵的一个历史资料，因为文艺复兴是一个很特殊的时期，这个时期我觉得还是蛮伟大，打破了中世纪的黑暗，然后有非常非常多的各个领域的一个非常牛的人涌现出来，然后这个时期呢也非常的动荡，它有战争啊，有瘟疫啊等等。那整个这个，因为米开朗基罗他很高寿嘛，他活到89岁，所以整个这本手稿里面记录了这个整个这段时期的很多事情，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历史资料，我们可以通过这本手稿去了解。 啊，对。 那最后当然还不能避免要谈到这个手稿的艺术价值，它毕竟是一个艺术巨匠嘛。那我们在手稿里会看到很多的雕塑啊，会看到湿壁画呀，会看到它的素描啊，会看到它的书信、十四行诗等等，就是有非常高的艺术造诣。而且我自己感觉是因为我之前去看过那个《哀悼基督》的那个原作，然后很远，真的是看不清楚，但是我们看书的时候其实就可以非常方便的去观察它的一些细节。 这个手稿就非常的明晰了哈， 对， 就近在眼前哈。 对， 好的，那也是我知道未读图书一直在引进一些国外优秀的艺术科技方面的图书哈，也是期待我们刚才我在这个翻这个书的封面的时候也看到了其他的推荐哈，已经有很多有兴趣的书想买了，也是希望你们一直有好书推出吧。啊，节目最后我们来看一下第三道题的答案是什么。 城市文化范儿，米开朗基罗幸存于世的神秘手稿。最后的审判是意大利文艺复兴大师米开朗基罗受命于罗马教宗保罗三世为西斯廷天主堂绘制的一幅巨型祭台圣像画。这幅作品的灵感来源于但丁的《神曲》中的《地狱篇》，描绘了重生的耶稣对人类进行最后审判的时刻。所以今天最后一道题的答案就是 C， 您猜对了吗？ 好的，今天我们最后一道题的答案是 C 啊。今天也是非常感谢万里老师和丽人来给我们进行了这么多的这个讲解，非常的珍贵。我们最后一道题的答案是棕熊。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最后我们来听一下明天节目的精彩内容。 中国各朝代的法律有什么不同的特点？新中国的法治进程取得了哪些成绩？中国法院博物馆是中国司法史上第一个全国行业性博物馆，博物馆有范儿逛，带您走进中国法院博物馆，一起说说历史上的法治探索。 春暖花开走起来，瑞麟羊奶杯健步走活动正在举办。如果您是年满50周岁还没有喝过瑞麟羊奶的朋友们，就能够免费领取由瑞麟羊奶粉特别赞助的中老年健步鞋一双。报名电话4007106108 4007106108。感谢瑞麟乳业的大力支持。 好羊奶瑞麟造，8公斤鲜羊奶提纯1公斤干粉，滴滴精华，满满营养。瑞麟羊奶，中国好羊奶，身体强健，腿脚有劲儿，跟着我们迈开腿，大步走起来。现在就立刻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免费领取瑞麟厂家发放的中老年专用健步鞋一双。时间一到，立刻关闭通道。4007106108，4007106108。 有朋友问呢，真的是免费领吗？是的，别怀疑，只要您年满50周岁还没有喝过瑞麟羊奶，就能够免费领取健步鞋一双，具体鞋码跟客服做备注即可。领取地址是北京瑞麟一店，北京市东城区南花市15号，二店北京市西城区西四南大街40号，但因为名额有限，只能按照先后顺序发放，所以呢先打电话报名4007106108，4007106108。 而本次健步走的活动也是为了让大家迈开腿，在春暖花开的好时间里面走出去，看着大伙儿能够身体强健，健步如飞，笑得春光灿烂，这才是咱们中国老年人的新风采。4007106108，4007106108。报名热线十分火热，刚刚刷新出来的设计尾号2689的刘阿姨，6355的秦叔叔，4581的邱阿姨，放心，都是可以免费领取老年健步鞋一双的。 是的，没错，4007106108，4007106108，尾号是3126的朋友留言说啊，在公园里看到有人拿着印着瑞麟羊奶的杯子，也在广播里听到过瑞麟羊奶，虽然没尝试过，但听着觉得不错。真的不敢相信啊，现在只要拨打进4007106108，厂家就免费赠送一双健步鞋。 谢谢，谢谢大家的认可，瑞麟这几年的名气啊确实是有的，但还需要大家的推广。本次免费领取的活动就是为了打响知名度，